嗨，我是真菩萨， 我是平天使，欢迎收听真平凡京剧。如果你有任何不知道怎么回的对话讯息，请截图私讯，我们会竭尽所能为你找到你们之间的下一句。 嗨，真菩萨。 嗨，平天使，还有各位善男信女， 我们又录完。 我们录完两大集啦。 对啊，我们今天又开始录新的一集，所以我自己有一些反省，就是你觉得我需不需要加强我的咬字？ 可是我不觉得你哪一个字不清楚。 好，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集在谈 处女约炮嘛，然后就是有人听了以后就跟我讲说，哈哈哈哈，那个处理约炮好好笑。 处理约炮？ 对， 他在故意模仿你吗？ 没有，他是听错了。 那他觉得好笑在哪里？ 没有，他就是说这一段这个内容很有趣，可是他完全听错。我讲的是处女约炮， 他听成什么约炮？ 处理？ 什么叫处理约炮？ 处理？ 所以他觉得处理约炮很好笑， 也成立。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的咬字是不是真的很烂啊？就是还要。就是别人会听错。 欸，我其实也有，我第一集的时候也有这个困扰。 真的吗？是你自己听吗？ 试播集的时候我听完我就觉得说，天哪，我讲话这么台哦。因为我以前没有意识到我讲中文很台。 那可是这个要怎么改进？因为你 就多听啊，多听多练。 好， 因为我听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欸，我在讲是的时候没有那么卷舌。 对， 就是 对。 然后我很高兴说我活到现在我发现这个事情了，所以我的余生我就可以改进。 OK 对啊， 因为我之前有去上过那个华语文教学，然后要去考试的时候有一关就是要考口说。 是你口说很低分吗？ 没有，我口说蛮高分的。可是它是一个刻意的咬字，因为我们平常 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你有刻意的字正腔圆， 对，所以我在想說， 那你有觉得很怪吗？你觉得你可以那样子， 我 发挥在日常生活中吗？ 还是说我这一集来试试看？ 好，反正我们做 podcast 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做各种实验。 好，那我就从这一集开始强调我的咬字。 好， 那我们就 还有， 好，请说。 就还有朋友反映说，因为我试播集的反省不是说我都没有称呼你为平天使吗？ 哦，对，然后呢？ 他说，第二集我还是没有称呼你平天使。你觉得呢？你觉得我有点忘记了？ 其实我觉得你有，然后但是我在剪，现在还没有。放到网络上的一集的时候，你还是有叫我的本名，然后我剪不掉。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吗？ 我有意识到，然后我笑了，可是你完全没有意识到，所以我就跳过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没关系，因为反正这个， 还是说 我没有剪掉 啊？反正你不在乎的， 因为我想说，到底有几只善男信女？我们讲善男信女啊，到底是有多少人在听啊？ 是。反正我这一集的一开始有叫你平天使嘛，所以已经一了。 Okay. 我希望我也没有希望什么。 好，没关系，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 好，这 一集的这 主题是你许愿的， 对，是我许愿的。然后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想要讨论性骚扰疑云的明星演的好电影，还有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电影。然后这个问题困扰我非常久。 我记得你很久以前就在我们还没有录 podcast 之前，你就以朋友的身份 对 问过我这个问题。 对， 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 你说什么啊， 我听，然后我好像有跟你的确是有讨论一些什么，我印象不是很深刻。 对， 但是我是直到我们试播集的时候有讨论到一部电影叫做《危机总动员》。 对， 然后里面有一个男星呢，就是你当初举的例子。 对， 他就是演技很好。 对， 但是后来卷入了性骚扰性侵犯的疑云。 对， 也是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的男星。 对， 叫做 Kevin Spacey。 对， 凯文史贝西， 我是到那一次我才可以真的感受到你 那时候的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挣扎，因为我也觉得不舒服了。 对，我把这个问题拿去骚扰过很多人欸，因为我旁边我身旁其实还有很多人喜欢看电影，然后 我都一直问他，所以他就是这个问题真的已经放在我心上很久了，然后我想要有一个立场。 他是一个小肿瘤， 对，然后时不时我就是那么喜欢看电影，可是他们就是一直有性侵丑闻，然后时不时就会来骚扰我。对，可是我很担心的是就是这一集这样子讨论可能很不好笑。 可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笑，我们是喜剧演员吗？ 对，可是你知道我们最近收到的一些评论都是说比如说 podcast 就是越轻松越好啊，或者是 哦，我懂你的意思， 但这一集讨论的主题显然就不轻松，而且可能会跟某些人的立场相反。 嗯， 然后我怕在这么一开始的时候就做这一集就会流失听众。 我们有听众可以流失吗？ 我不知道。好，那好， 就做实验嘛。 啊，实验， 反正如果听众都流失，我们再卷土重来，再开另外一个 podcast， 然后换另外一个名字嘛。 好啊，反正对，我就是要讨论这个主题。 好好好， 对，因为就是他困扰很久。 欸，但是因为这次的主题是比较严肃嘛，可以这样说， 可以。 所以其实我在录这一集之前，我昨天、其实我焦虑耶。 啊，真的假的？ 我 也有一点。 但好像我们焦虑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这困扰你很久。 对， 但我没有。 哦， 我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我心上那么久。 是。 所以我有点我觉得我们是没有站在一个相同的厚度来讨论这件事情的。 啊，好， 我怕我给不出太多的回馈。 我觉得我很开心你这样子。 因为我是很喜欢做功课的人嘛。 是。 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虽然听起来好像我们都是在闲聊。 好好，对。 但其实比如说像上一集平天使。带了六张自己写的稿子来赴约来录 上一集。 对 对，然后我今天呢就是在上次我带六张的背面写下我， 所以也是 六张 也是六张， 可以这样说，对对 对。 但你没有写到六张，所以你很担忧。 对， 或者是怕不能，我这个困扰你没有办法给出一些 很深度的什么的。 好，但我完全不担心，因为我觉得跟别人聊天光是交换意见或是讨论，对这个议题就很有帮助。 好啊好啊，那我今天就是到后面一点位置。 对，你就跟 我 谈谈，你 就靠在椅 子上 面， 你就当成是我在自言自语。 我就是听众啊。 好，你是听众， 我是听众。 好 好 好，但我们虽然要谈就是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些有性骚扰疑云的好电影，但我们还是想要谈一部电影啊，叫做《美国新玫瑰情》。 当然要讨论电影啊。 对对对 对， 嗯， 因为那个性骚扰疑云的人他最擅长的 就是演电影。 嗯，好， 我们要谈的电影是《美国新玫瑰情》。 这部片我超喜欢的，我甚至有把它放在我的 profile 就我的 profile 都会直接条列式的列出我喜欢的电影，因为我觉得这应该就代表了我吧，我喜欢什么电影，我喜欢什么影集。 哦，你是说你在那个交友软体上面会列出， 或是各种我的 履历 啊， 好棒哦。 对啊， 哦，好，如果我是男生或女生滑到你，我可能觉得哦，这个我应该要聊一下，因为我也喜欢美国新玫瑰情。那我想说一开始就可以，我先来简介一下这个电影。 好， 嗯，就是男主角叫做 Lester， 嗯， 他就是一个中年男子， 嗯， 然后他面临中年危机，每天都过得行尸走肉，然后在家里没有地位啊，他也做着毫无意义的工作， 嗯， 然后但是有一天他碰到他女儿的朋友 Angela 之后，他就被吓到了。然后他的性幻想突然在他的身体里面带来一股能量，他就开始活过来，他就辞掉讨厌的工作，然后买了想买的车，然后就开始健身， 嗯， 然后整个故事就这样展开， 嗯， 就是这个故事。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很久以前， 啊，是什么状况下看到的？ 好像是你推荐吗？是吗？我有点忘了， 有可能 ，因为太久以前了。 有可能是我推荐。 然后我一直以来对他的印象是，有一段是塑胶在空中飞，塑胶袋在空中飞。 哦，对对对对 对 那是这部电影还蛮经典的一段。 哦，是没错。嗯， 哦， 后来我昨天又看了一次。 哦，真的吗？ 这礼拜啦。 嗯， 因为 好棒哦， 这是我可以做的功课嘛。 当然当然， 对， 谢谢。 我一度想到我爸，欸，就是这个男主角，他演的这个男主角呢，一开始他出来的时候，他是鬼鬼祟祟的躲在家里面的窗户，去瞄他的太太跟女儿在外面是怎么跟人家对话的，然后这鬼鬼祟祟就是 我非常的有既视感，因为我爸也常常躲在他的房间里面，然后通常是我跟我妈会在客厅， 对， 以前的时候， 对， 我们笑得很开心， 对， 我爸就会从他房间的门缝出来盯着我们， 是他要看你们在干嘛吗？ 对，然后是那种好像觉得我们太吵吗？就是通常我妈一发现他那样，我妈就会很不舒服， 嗯， 然后我跟我妈就会沉默。 他就中断了你们的开心了。 对，他常常偷偷摸摸的用他的我不知道很鬼祟的眼神看我们，就跟凯文史贝西在里面演的一样。 所以你这次看的时候非常想到你爸。 对，然后他不是说他觉得他老婆跟女儿都把他当 loser 吗？ 对， 我心里想我爸应该也是这样子。 对， 因为在一次大吵的时候我爸就说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们要这样对我。 嗯，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 哪里有问题， 他只觉得说哎、欸，女儿跟老婆都把我当一坨屎啊。 对 对 对， 對，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啊，跟我列的 我之所以会喜欢这部电影也是因为我跟你很类似。哎、 欸，哦，真的哦， 我也是看到我爸，或是看到路上所有的中年男子， 在里面看到了我们 的家庭， 我们说不出来的那种情绪，那种作恶。 可是其实我有点可怜他、欸， 哎，有啊， 我也有点可怜我爸。 是， 你会可怜你爸吗？ 我看这部电影，我更可怜了我爸，因为当我跟我爸。面对面的时候我是带比较多愤怒的、啊、 对对对， 可看这部电影我就是坐在我的位置上看，然后 对 又有更有同理心。 对，嗯，对， 对， 我可以理解。 但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说的那个对于有性骚扰疑云的人，他在一部好电影里面我们要怎么看待他这件事情呢？ 对对对， 我就在这部电影里面我比较不会有那个认知失调的心情。 哦，比较不会困扰你吗？ 因为我就是讨厌他。 哦，你 我讨厌他，我讨厌他的角色。 你也讨厌他在现实中的为人。 因为他性骚扰云是负面的嘛。 对， 他在演这部角色里面也是负面的，我对我爸讨厌的情绪也丢在这部角色里面，就是各个 是同一方向。 对对，是同个逆向嘛，对不对？ 对对， 所以我没有感觉到说怪怪的。 嗯， 可是危机总动员就有。 嗯， 因为他在那部戏里面他并没有的那么负面，他其实就是男主角的好朋友嘛。 对，而且要拯救人类。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不舒服。 嗯嗯， 但他现在在这里我就觉得说哎、欸，你真的演的丝丝入扣，就是我爸。 真的真的。 对对对， 我觉得对。你还有想要分享的吗？ 有，就是你刚刚有故事简介的时候有提到说爸后来去看了女儿的啦啦队表演。 对对， 然后吓到某个 女儿的朋友， 女儿的朋友，然后觉得他很正。 对， 我想到以前有一次我因为我爸有加我的脸书 啊。真的？哦， 他没有觉得我不想要他做这些事情。 嘿， 他没有意识到。 好，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被 tag， 我跟好朋友出去吃饭，跟大学同学一起去吃饭， 哦， 然后就有合照，然后被 tag， 然后他看到他就很兴奋的跟我说哎、欸，我觉得里面就是你的同学哪一个很正。 yeah！ 然后我就觉得很作耳。哎，就代表说你放大了这张照，你放大了，你仔细去 检视 品尝我 的朋友 同学们的长相，我觉得很恶心。 那他这样说他也不觉得有什么。 他不觉得啊。我只能说我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了很多我爸的影子。 真的耶。 而且不管是凯文史贝西演的这个角色，因为这部电影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爸爸，另外一个典型爸爸。 对对对对， 我在那里面也看到了我爸。 哎、欸，我爸蛮厉害，集合了两个讨人厌的特质。 对，我觉得爸爸的课题啊，是应该是很多女儿的共同 家长啦，家长，因为也有些人很讨厌妈妈的某些行为 啊， 父母的议题， 对， 可以应该要开个什么諮商工作坊， 因为当父母不是，哎、欸，我合格了，我可以当父母了， 哦、是， 对啊，大家就是。做爱、受精、生小孩， 要讲的这么演化演化，对、 啊， 好，因为那个《美国新玫瑰情》很多年以来都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的电影， 有到第一名哦， 有， 这我也惊讶哎，因为你喜欢的电影很多，你没有很常讨论这部啊， 对，但是他一直都是第一名，嗯，除了 你说这句话有点感动 啊，真的吗？除了《疯狂麦斯》 这个我就可想而知，《 疯狂麦斯》上映以后，他、有打败《美国新玫瑰情》，但因为他们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没有什么好抢彼此的。 对对对，但他们一直都是在我心目、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电影、然后也是因为里面的角色真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讨论，就是那个恶心又废的中年男子， 对 对，然后还有。那个曾经很快乐的老婆，就是他 Lester 的老婆，这让人心碎，因为我们也都是看到，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的妈妈也是，她应该本来就是很有活力，或者她本来 妈妈当初应该也跟我们现在一样， 对啊， 快乐的。 但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都变成妈妈变得很紧绷，然后一直在假笑，很恐怖， 然后一直跟自己说我要开心， 对， 我不能哭。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有两个家庭嘛、所以有两个妈妈， 对， 不同的妈妈，但都很可怜。 对， 我在另外一个妈妈也看到我妈的影子。好， 对，这 我觉得我先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个家庭 好 了。 好，你来介绍另外一个家庭。 另外一个家庭呢是那个爸爸是军人嘛， 是 非常重视纪律的， 是。 然后他会，因为他可能从小受到教育就是军事化教育，所以他也用这个方式对待他的家人。 对。 他家人如果不顺他的意，他就会打他的妻子，打他的儿子， 是好恐怖哦。 对，然后有一幕我看了之后很难过，是儿子回家之后发现妈妈坐在客厅里面不发一语， 对， 好像突然失忆了一样， 对， 恍神， 对， 然后他就回来看到妈妈说，哎、欸、妈我回来了，然后我带我的女朋友回来，这样，然后那个妈妈失忆的妈妈突然醒过来说，哦，哎、欸、不好意思让你看到我们家这么乱， 对， 这么脏， 对， 然后那个镜头就带到那个女朋友的视角， 对， 一眼晃过去，这家里根本就已经是一尘不染了， 对， 可是妈妈还是觉得说，哎、欸，我们家很脏什么的，我可以想见，这一定是她的先生，她那个有洁癖的先生有数落过她，明明已经做得很好了，但还要挑三拣四的。就让我想到我妈，她说过她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然后当我爸批评她的时候，她不会，她第一时间不会觉得你凭什么批评我，她会反省自己说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完美，所以她好几十年来沉默，对于我爸的批评她沉默，她只努力的想要 是 比如说蹲在地上擦地板要擦得很干净，然后菜要煮得很好， 是， 可是我每到中午时间我爸只会出来然后吃一吃嫌这个菜怎么样， 对，所以啊，《美国新玫瑰情》的 他 家庭很经典，然后 他是美国的家庭耶， 对， 跟我们台湾离那么远，但是说的事情是一样的， 对，我就是在看那两个家庭的时候，你完全知道你周遭你的爸妈你朋友的爸妈他们就是这样，很恐怖， 太厉害了，我觉得这部电影太厉害了， 对，那他们的女儿勒，因为里面有一个一个需要关注的平凡的女孩嘛， Janet， 就是 中年 loser 的女儿， 嗯， 然后那个女儿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喜欢炫耀青春的女孩，可是 因为她是大众美女嘛，就 是 基本上长得 正，对，但她同时又非常的平庸跟无趣， 嗯， 然后讲那些说什么哦，我就是要当，我就是很适合当 model 啊，因为 对、然后当她发现她被朋友的爸爸意淫的时候， 她 觉得很开心，哎、我觉得很难过了， 哦，我懂。 对，因为 他这样就是做了一个， 他必须用这个来证明他自己的价值。 对，只要男人喜欢我，我就很棒。 嗯， 好难过。 对，有一段我想我有截录起来。 好啊， 他跟女儿，跟那个男主角的女儿，他们在校园，然后有另外的朋友 走过， 跟他们跟走过，然后跟他们聊天。 嗯嗯嗯， 然后这个漂亮女生呢，就有点带炫耀的性质，说：“哎，有一个男的，他就把那里掏出来， 嗯， 然后说：‘哎，来见我小弟弟啊！’ 嗯， 然后他就是那个 其他人 听了一定觉得很恶心啊，然后他就说：‘不会啊，很酷啊。’然后那个 说：‘所以你跟他做了吗？’ 他说：‘当然啊，他是很有名的摄影师，哎，这是现实社会，你懂不懂？’” 呀、 yeah. ，然后 他才几岁？ 对，然后那群朋友就说你妓女有什么的，很生气。 嗯， 然后我觉得很可怜，就是他还要被同侪批评他是妓女。后来中年男子的女儿不是也刚刚闹翻了吗、 嗯？ 也说其实你才最平凡什么的。 嗯， 我不知道，我就是蛮同情这个漂亮女生的。 嗯，但它也存在在我们周围，对不对？ 有多少女生是？ 是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夸张嘛，因为电影里面会先夸张化一个人物嘛。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女生，可能我自己也是， 嗯， 就是我们会把我们某部分的价值放在男生的眼光里， 对 对。 不要再这样了吗？ 好难哦。 嗯，好，没关系。总之就是美国心美国情的角色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他每一个都丝丝入口。 嗯 嗯 嗯。 然后塑胶袋那一段啊， 嗯，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激动。我非常激动、 嗯、 因为就是他让我知道这才是电影，就是这叫做电影。这样 什么意思啊？你说这就是电影的力量，还是 对，就是电影，他只是拍一个塑胶袋在飞哦，他只是拍 就可以让大家这么感动。 对，然后只要你注意，只要你 pay attention， 我就觉得他就是电影。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忘了是在那个政大的 视传中心看的， 对，在视传中心看的。然后那天 我觉得那边超棒的， 对，很暗，然后在一个包厢里 面有一个空间，现在很适合，因为居家隔离， 对对对，对，可以去 partition， 对对对，所以我就在那个黑暗空间中开启了我、 嗯嗯，因为你完全就在自己的空间里面， 我真的很激动， 爆炸式的激动， 对， 嗯嗯嗯， 那他只是个垃圾哎、欸。 关于这段呢、 嗯、 他是 你说我很想知道这段的更多事情。 我没有讲更多，我只是想要介绍这段而已。 你介绍，你介绍 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影片呢、 嗯、 是来自于另外一个角色、 嗯、 另外角色就是另外一个家庭的儿子 Ricky、嗯、 他是怎么出场的？他是好复杂哦。男主角的女儿、 嗯， 她其实就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女，觉得爸妈都不懂她、 嗯、 觉得爸爸又恶心， 妈妈很做作，我好丑， 他们疯了。 对， 然后她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偶然的吗，她发现隔壁邻居在偷窥她， 对，用摄影机。 然后一般人不是会觉得天哪，我被偷窥了， 变态， 好可怕。 对， 但是他就是你就会看到他一抹微笑上扬、 嗯、对，他终于被注意到， 他其实有他被注意到了、 嗯， 然后他其实是微微的开心的，然后反正他后来跟这个偷窥的人变男女朋友， 对对 对， 这就不赘述。不， 这个我也很感动哎、欸， 嗯嗯， 我就觉得是怪胎找到了怪胎， 是 我不能这样，我其实不能称作他们为怪胎啊， 对，对， 可是就是互相了解的那一刹那，我也是很感动。 其实互相了解就是一个世界的奇迹啊， 真的， 对对对， 嗯嗯。 然后那个男生的家里面呢，就有大概有千万个 tap 吧， 嗯嗯嗯， 就是他各种偷窥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 嗯，对 的各种小片段，嗯、他都珍藏在这些 tap 里面。 对对。 那他们成为男女朋友之后，他就跟那个女生说：“ 你要不要看一段我拍过最美的东西？ 嗯， 然后可能观众或是女生都会觉得说，哎，内容会是什么的？就是他们坐下来，那个荧幕你就看到是一个垃圾袋在路上面跟着风在飘。我觉得这一段呢，是让我更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因为那个角色有没有投射到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当然他做得很厉害，但我喜欢他不只是因为有投射而已， 对， 是他其实要讲的一个很大重点就是美。 嗯， 因为这部片叫做他的英文原文片名叫做 American Beauty， 对， 他其实是想要讲很多关于美的东西。 对对，嗯，有塑胶袋那一段真的是， 其实美比比皆是， 对他，嗯， 虽然这部片里面揭露了那么多丑陋，但他其实要跟我们说，其美在很多地方都有。 对， 对， 好，因为我太喜欢一部片的时候，我很难用文字来叙述。 嗯， 然后电影很大一部分又是镜头， 嗯， 所以你们就去看吧，拜托你们一定要看。 我们再怎么讲都不及你去看那一段15分钟的影片。 塑胶袋，对，拜托，请你们去看那个塑胶袋。 嗯 嗯嗯。然后这个导演很有名哎， 多有名！他还导过什么戏？我记得我已经问过这个，然后你也回答 过。他导过超多的，《1917》 哦，这最新的，你有看那部吗？ 我没有。 好，那久仰大名那部片， 对，久仰大名，还有《真爱旅程》 啊。 你喜欢的李奥纳多， 偶像们演的，我也蛮喜欢那部的。 对，还有007 Skyfall， 007两集， 他好多元哦， 对，两集都是他导的， 好厉害，他还活着吗？ 他还活着。 那我希望这段期间大家可以好，就是他能好好的被保护着， 对， 不要， 对对对， 不要被疫情波及。 对，嗯，然后那个编剧我也很喜欢，就是 Alan Ball， 嗯， 他。美国新玫瑰行是他的代表作， 嗯， 还有另外一部影集代表作是六尺风云， 哦，很不错，欸， 对对对，六尺风云是在讲一个葬仪社，嗯，经营葬仪社的故事，然后因为跟死亡扯上关系，所以当死亡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有很多事情可以思考。 嗯嗯， 然后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六尺风云。 嗯， 嗯，然后美国新玫瑰行的导演啊，他有说过原本《美国新玫瑰情》不是长这个样子的， 不然是长这样子。 原本它有点像是一个惊悚的电影， 嗯， 但是他拍完以后，然后进去剪辑室里的时候，嗯，他把最后一段有27页的剧本全部拿掉了， 嗯 嗯，然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已经拍了那27页的剧本了，但 最后在剪辑室里面全部剪掉。 我觉得这个删掉是一个很大的让这部片这么受欢迎的一个工程， 因为他剪掉那个部分完全改变了这部片的调性， 嗯嗯嗯嗯， 然后如果在听的善男信女们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可以去搜寻 Lessons from Screenplay 这个，这个 YouTube 频道，他有讲到这个消失的27页的故事， 嗯，又再一次印证了 Less is more。 对，我们要介绍我们的金句吗？你有金句吗？ 我好像有耶，欸， 好啊， 你先介绍好不好？ 好啊。我的金句 我要先休息 啊。好啊， 好， 好，我的金句就是，哇，这样我会讲到结局耶，欸， 欸，我的金句是在最后面耶，欸，你的金句在哪？ 我也是在最后面耶，欸，我们是不是一样啊？ 那你先讲的金句， 那我们 说不定我就 me too 了。 好， 好，那还没有看过电影的人， 你，欸，不用怕爆雷，因为他自己这部片一开始就先爆雷了。 OK OK，嗯，好，最后男主角 Lester 死了，嗯，然后在他最后死掉的时候，他有一段口白， 嗯， 然后搭配着他人生中几乎都是美好的时刻，小孩出生的时候， 美好时刻的回放， 对，他老婆大笑的时候， 嗯， 这些美好的时刻，然后他就说，虽然死了很讨厌，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难 ，But it's hard to stay mad。 嗯， 真的很难生气，对这些事情生气。 When there's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metimes I feel like I'm seeing it all at once and it's too much. My heart fills up like a balloon that's about to burst. 他就是说，对这些很多狗屁倒灶的事，真的很难继续保持愤怒。 嗯， 因为 有的时候世界的美太多了，我感觉像是我的心被这些美充满，像是一颗气球一样， 嗯嗯， 就要爆炸爆炸， 是， 对，跟你的金句一样吗？ 好险不一样。 我觉得这很有趣耶。 哦，真的吗？ 因为我的话在后面， 啊， 我的金句在后面。 好啊，当然当然。 但 我觉得就是这部片会让人这么喜欢， 嗯， 不是只是因为它的黑色， 嗯， 就是从这一段可以感受到它的温柔。这部片它， 对， 你看那个男主角在一开始， 嗯， 如果你要他回想他的人生， 嗯， 他应该就是各种让他很讨厌 的 回顾， 对。 可是在他最后故事的尾段，他回想的是他可爱的女儿，然后他老婆，嗯，当初很开心的样子， 嗯嗯，对。然后这一段他就说世界上有太多美的时候， 嗯， 让我的心好像被胀满， 对对对， 快要爆破。在这一段在之前有出现， 嗯， 就是 Ricky 跟 Jane 在看那个塑胶袋飞舞的时候， 嗯， 对，他也说这个世界太多美了， 他女儿的男友也有这个想法， 对对对， 嗯 嗯， 那你感同身受吗？因为这是你的金句。 我感同身受是，我觉得跟你讲的刚刚有点像， 嗯， 就是他虽然讲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但他对整个世界还是有还是 一定的爱， 对，他，对， 他爱，爱最大嘛， 他是爱这个世界，他是爱这个世界，我好感动，我的天哪，啊！对，我对他是爱这个世界，我觉得这非常， 这其实是你的中心思想， 对，这是我的中心思想，所以他才是一直都是我非常第一名的电影。 嗯，好，那我的金句呢？其实同一段啦 ，OK， 一样是他最后的口白， 对， 但他就说，后来我记得要放轻松， 嗯。 不要一直想要紧抓的不放， 嗯， 可能就是人生中的东西。 对， 他说，当你做到了这样子的，所有的美就会像雨水一样洗涤我， 嗯嗯。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好美哦， 嗯， It flows through me like rain。 嗯嗯，对， 我觉得这句话超美的，就是一个经历过这么多风霜的人， 对， 然后他在死前，他觉得他人生中所有的美是像雨水一样洗涤他的， 对。对，我觉得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觉得他是 loser 吗？他拍起来也像一个 loser。 对对。 哦，你要不要继续把它念完？ 好啊，好啊。 他就说：“美像雨水一样洗涤我，嗯， 让我对我卑微愚蠢的生命，在每一刻都充满了感激。” 对，对，因为我就说他之前一直都是以 loser 的形象，然后有点色， 对， 就是还喜欢女儿的朋友。 他集合了各种中年易燃 loser 的特质于一身， 对，然后但他最后生命结束的那一刹那，他是爱着这个世界的。 我在想说这是电影里面才会发生的事情吗？因为我就 我爸会这样想吗？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看电影吗？ 为什么？ 因为 充满期待， 对啊， 那你对这世界还是有一定的， 对啊，你看像这个 loser 他在死亡的时候爱这个世界，这样 这真的可以做到吗？或者是说其实看电影不用管现实生活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嗯， 嗯，我可以被他感动， 只要你的心里面有点涟漪就够了吧。 我这涟漪超大， 对啊。 哦，这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耶， 嗯， 我真的， 嗯，而且我相信过一阵子再看应该又会有更多的心得出来， 对， 对， 对， 那他也得到非常多的 奖项、嗯， 他是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 嗯，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嗯， 最佳男主角跟最佳摄影， 太厉害了， 然后拿了金球奖最佳剧本， 嗯， 对，所以他在那一年就是囊括了应该所有电影的奖项，这样，嗯，但就算他不拿这些， 嗯， 我还是他还是对我来说非常特 别，他还是第一名， 对，他还是第一名。 我不管你得了什么奖， 对，我不管你得 关系， 对对对，哎，欸，他没有在炫技什么，我不知道啊，没有像1917用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一镜到底 啊，对 之类的， 对， 他没有炫技吗？我不知道。 有啊，他那个危机有说他大量使用静态镜头平移。 你说这部你说美国新美国情吗？ 啊对啊， 嗯， 对啊，他常常有这种这样子横移的镜头。 他炫技不影响我们对他的评价， 或者是他的炫技不会成为宣传的焦点。 嗯， 炫技是让这部电影更好，但从来都不是重点。 嗯， 他的技巧。 还有，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中文片名而对他没有兴趣，因为这就是我当初 的想法。 对，因为你在跟我推荐这部片，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我是很惊讶的，我就说美国新玫瑰情，那不是一个 美国派吗？ 校园，对，我就把他跟校园派搞混。 不是，请大家不要。 那是因为我信任你，然后我才真的去看这部电影。 好的，谢谢。 不然我单看《美国新玫瑰情》，我真的觉得它就是什么校园片、欸。 好，那你再跟善男信女们说一次。 好，请大家去看《American Beauty》 《美国新玫瑰情》，不要因为它的名字。 对，哎、欸，你就知道 去看 文字有多重要。 对，不要乱取名字。 好好好，那让我们回到这个演员身上。 对，你看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讨论我们对这部电影的爱， 嗯， 然后我们这么激动，我刚刚讲起来我都还是有一点鸡皮疙瘩。 所以你现在你有觉得困扰吗？因为我其实在这部片里面我没有很大的困扰，因为都是我讨厌的人，就是好，如果他是性侵犯我讨厌，那他在这部戏里面我也讨厌，所以我没有， 就是你不会知道他的丑闻以后然后再看这部觉得 有什么，我不会觉得怪怪的。 好，那我也不会。哎、欸，不对不对、欸、应该我会，不然我干嘛， 你不会提 干嘛，就是要来录这一集、啊、 对 对，我想说你我这么喜欢这部电影，然后你演得这么好。 对，那你有再去看，你有 有、啊、 这件事情之后你有再去看、 啊啊、 那你那时候你看的， 我还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啊。 那你有觉得？ 我没有觉得， 我你有觉得不舒服？你有觉得对于这个性侵犯事件影响了 我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吗？没有， 应该说不是这部电影评价，有阻碍你 看这部电影吗？ 嗯， 没有。 哎、欸，那是不是回答了？ 没有没有没有回答、 嗯， 因为我反而是因为我没有而谴责自己。 哦， 我想说， 我 知道你 怎么爱谴责自己的人， 我爱谴责自己，自己你怎么会 没有？为什么你不能没有呢？ 因为我曾经承诺我要站在我要成为女性的盟友，我要站在鸡蛋那一边啊。 好好， 那我怎么可以？他演这部电影，然后我还喜欢这部电影， 可是抵触吗？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想要讨论这个啊。对，那我先讲一下他怎么被爆出来好了。 好，先讲这个丑闻事件。 对、嗯、就是 Harvey Weinstein 是2017年的性侵丑闻事件，然后因为 Harvey Weinstein 在那个好莱坞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 Me Too 事件吗？ 对对对对、嗯、非常重要的制片，然后制片人跟制作人跟他的那些人脉什么的、 嗯、 可以让一部片登上奥斯卡的宝座、 嗯嗯、 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当他2017年的时候他就是被数十名女性说他性骚扰我，他性侵过我的时候，他造成了全国清算、 嗯、 就是他们美国在演员、啊、 电影界大清算， 对，电影界大清算，新闻界政治家、 嗯、 官员、 嗯、 这些都被清算、 嗯、 然后 MeToo 运动就开始兴起、 嗯、 然后凯文史贝西在这一波清算里面，哎、欸，就是被清算到了。对，那这个 Harvey Weinstein 他在2020年，就是今年3月13号 死了。 没有没有没有，他被判三级强奸、一级不法性行为罪名，然后被判入狱23年。 好， 对，这是他最终的罪名。 好， 嗯，然后凯文史贝西就是因为这个事件，他就被清算到，然后影响了我开始思考。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主题、 嗯、他的起头我记得是2017还2018有一个演员出来说， 对， 你有做笔记吗？ 有，我有做笔记。 好， 就是也是2017年10月30号的时候， Anthony Rapp 一个男演员，他就公开指责凯文史贝西说在他14岁的时候意图性侵他。 对， 然后他第一个指责以后，之后又有很多名男子跟他 一起工作演员啊或者什么摄影还是什么都出面指控、 欸、多了好多人出来 超多人的、 就像雨后出 春笋 春笋 像雨后春笋 对 对然后后来 然后连凯文史贝西有在某个影院里面当创意总监、 哦、 里面所有工作人员就出来说 对、 哦、他惯犯啊 对 然后我很惊讶的是他红这么久然后到2017年 才被 如果他是惯犯的话居然他被隐忍了这么多年、欸、 那个 Harvey Weinstein 啊他在好莱坞业界也是一个惯犯 嗯， 他们在那种 酒会里面啊都流传着一些耳语、嗯、就是譬如说如果 Harvey 邀请你去他的酒店坐坐的话千万不要去或者是他会要求你做一两件你不想做的事 业界里面已经有这个警语了 对对对而且受害的很多都是大咖、欸嗯、就是有安吉丽娜裘丽、嗯、乌玛舒曼 天哪 Eva Green 还有小辣椒格尼斯派特罗、 嗯、 都知道 Harvey 是会伸出魔手、 嗯、 然后凯文史贝西显然他也有这些恶名我们不知道对， 然后他这些恶名之间，他演了多少部电影啊？ 他演了非常多部好电影， 而且是好的哎、欸就是。 对啊，他曾经得过最佳男主角，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嗯、 然后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嗯， 然后还有东尼奖最佳舞台剧演员，金球奖电视剧戏剧类最佳男主角。他在电影、 嗯、 戏剧、舞台都拿过奖了。 哎，那我问你哦，你有？看他每年圣诞节他会释出的一段影片 吗？ 对， 有，有啊，他在那个性侵丑闻以后还有一段。 对，然后我昨天看到他去年的跟前年的影片， 說說 我真的觉得太恶心了。 他怎么样？ 我感受到那恶心。他去年那一篇是说， 我补充一下， 好， 就是他会拍那个影片是因为他演了一部影集。叫纸牌屋 非常大红特红 对从2013年拍到2015年他演一个在国会里面想要登上美国总统这个位置的、 嗯、 的议员 嗯， 对然后他用尽各种手段就是要得到这位置所以他在配合我不知道这个影集的行销吗他在每一年圣诞节 都会释出一段影片 对 好像在跟观众好像他这个角色在跟观众说话 对对 对 然后他前年在这个性侵丑闻之后呢他就在他是以这个角色的身份对不对 对 然后在厨房里面、 啊、 好像跟观众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他就说你们会相信这种事情吗你们会相信无凭无据没有证据就要诬赖我吗我相信你们是聪明人 You 就是 smarter than 他们这样子 对对对 好我就觉得不舒服了然后他 去年底 对 他又释出一段影片然后就说就让这些都过去吧然后我现在我要不要做 good things 嗯， 然后就觉得你在 你两段看的都不太舒服吗 我很不舒服耶、欸、 对因为有很多这些握有权力的人他们会觉得那些性骚扰是污蔑啊 对 你们只不过是因为于是我的权力所以你们才这样子抹黑我 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悲我看到他的可悲我再也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他是在用他很厉害的演技去演一个很可悲的角色而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就很可悲 我觉得这跟我们讨论的、 就是一个人在垂死挣扎 这跟我们讨论的因为很多人因为我们要讨论这个主题很多人都说你艺术归艺术 有 一个人格特质归人格特质、 嗯嗯、 但你刚刚讨论那个是他们完全混在一起他既是他的角色他也是他本人他的角色 究竟有什么东西真的可以什么一码归一码政治归政治生活归政治 哪一个不是混在一起的你跟我说真的举不出例子来有什么是真的纯粹 我有例子 你说 那你要讲完你刚刚那个讲完了吗就是你对他的厌恶、 哦就是、 我都在烟雾，然后我有上网看，有一个他的 fans， 一个很喜欢凯文史贝西的人， 哦，是是，好好， 他发表一篇文章在他的部落格里面， 对， 他的标题就说，撇开性丑闻，我们来看凯文史贝西的演技， 好。 然后他就如数家珍的把他各个很有名的，比如说《金爆刺激点》， 对对对，《刺激 金爆点》，《刺激金爆点》。哎，我觉得我那部片好像也像是一个蛮好看的动作片。 那个哦，对对， 真的有那部片吗？ 有有有有。 我说，我刚刚说的是什么？ 金爆刺激点吗？ 应该没有这部片吧？ 没有这部片。 对对对对，就是 刺激金爆点。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在里面的角色是有多立体， 对对， 然后他不畏镜，他不害怕镜头，他可以让那个镜头特写离他很近，然后他有那个自信把那个很深层的东西演出来， 对， 不只是降气而已， 对，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去诠释。 对， 他就讲了那么多那么多啊，就说丑闻之后啊，他本来雷利史考特有一部片里面他有演一个角色， 对， 然后经过这个事件之后，雷利史考特马上把他的戏份都删了， 对， 然后还把就是 马上找另外一个演员， 对对对， 在很短时间把他演完， 没错。 然后这个部落格写这篇部落格文章的网友，他就说他觉得怎么样都不会不及凯文史贝奇的演出，他其实是觉得说希望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 对， 他也觉得很难过，就是说 有人受伤害， 明明有，就是你明明演技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嗯， 然后他说之后呢，这个电影圈呢就算每一年都会颁发奖座给影帝， 嗯， 但是那个影帝不会再是凯文史贝西了， 嗯，他是算是他立场应该算是想要强调凯文史贝西的能力吧， 我觉得他立场不只是这样子，他也觉得 性侵这件事不足以掩盖凯文史贝西的成就， 不不不，我觉得他的我一开始也觉得他是不是这样子讲， 嗯嗯，但不是， 但他的最后一段有让我觉得说你真的很可惜，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 这 对啊，对啊， 我也很生气耶！你演过这么多好电影，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让我不纯粹的爱那些电影呢？ 但事实证明，我们没有，我们还是纯粹的爱着， 对， 我们喜欢电影。然后，因为我后来也看了凯文史贝西另外一部很经典的电影是《Seven》， 对， 中文叫什么？ 火线 也是一个很像动作片，火线追气力， 火线追气力 是一个很重。大家不要因为这部片名而觉得这部片 那部片非常 很精彩啦。 对， 然后我看那部电影，我也是觉得哦，还好我没有那个感觉，因为他在里面也是演反派大坏蛋，然后非常恶心。 对， 然后我其实心里就在想说，这个是我脑补了。 对对， 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其实你啊？我觉得这好敏感，哦， 没关系，你要我们 我勇敢 好，不是，我们要修正我们的话，就是我们要先讲出来才能修正。 好，我先讲出来。 好， 是不是因为你有那样子的倾向，所以你演反派可以演得这么丝丝入扣？好，一方面我觉得我脑补觉得他会成为惯犯，他累犯，我相信某一部分他一定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嗯， 可是他控制不住嘛， 对， 很多性犯罪是这样的，他控制不住他自己。 对， 我在想这部电影这些电影呢， 嗯， 是不是有让他把他控制不住的某些成分拿来把这个 加进去， 把这个这么负面的地狱的，我可以说他是能量吗？ 可以或欲望，我不知道， 欲望把它发挥在演技上面吗？ 如果有这样的结果，那是好的啊。 对，可是他没有完全转移嘛，对不对？ 对，他没有完全转移，他还是伤害到了其他人。 对 对，如果像你刚刚那样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好的。 其实就像青少年那个性欲蓬勃的时候，不是很多家长或老师就说：“哎，你去运动，去打篮球什么的。” 对对对。 如果他把他的力量完全发挥到那些上面，就很好，啊。 对对， 但其实就不可能嘛，就是 对好。那刚刚真菩萨问了那个问题，就是真的有人可以把角色跟这个人的， 嗯，分清楚吗？ 对，分清楚吗？嗯，那我以下会举几个例子，然后提供不同的观点。 第一个例子就是2019年的时候第72届的坎城影展，他们颁发一个荣誉金棕榈给传奇的男星， 有点像是终身成就奖了，是不是？ 对，有点像终身成就奖。然后亚兰德伦呢，他是法国男星，他很帅。你有看过他照片吗？ 没有哎、欸，他现在几岁啊？ 他现在80几岁了。 OK OK， 所以他 你要看他年轻的照片。 好，他帅哥， 他帅哥，他的蓝眼睛，他的 风度翩翩吗？ 他是那种帅，不是因为他的。 他真的就是长得帅啦， 他的脸，对，他的脸就是非常的帅，他的眼睛没有办法让人对移开视线，但是这个会引起争议是因为亚兰德伦本身呢他反同而且家暴，对，然后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星她离场了嘛，对不对？ 哦，不是不是，那个是我等一下要说的。 好， 对对对，这个是他们颁给就是反同而且家暴的传奇男星荣誉金棕榈，然后也引起很多争议， 就是那些反同的同就是在提倡性别平等的，他们就抗议说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要把那个奖项收回。 但是那个这个坎城影展的主席他就是回复说， 我要吃个 好 巧克力片，我真的 等一下 肚子没关系，可以继续录啊。 我刚才一直想要找这个巧克力， 我真的 你已经站起来， 我想 站起来两次了。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如果呢，你们想要知道说，因为现在不是大家都会分享各种减肥的新方法吗？ 对， 所以你想分享减肥的新方法？ 对，就是 好好好，我不知道录音可以这么饿哎、欸。我到现在我们录了三次了嘛，我每次三次都是真的就是饥肠辘辘，真的很像跳完有氧之后，我不知道可以这么的耗热量、欸、 好好，那你就一边吃我一边讲。 当然啦、 啊、好，就是我要说，就是他反同跟家暴嘛，所以他获得那个金棕榈就引起争议，然后有些人就说啊，你们要把那个你他不可以获得这种东西，你要把它收回、但是这个坎城的艺术总监呢，他就表示我是不会撤回的，因为我们是表彰亚兰德伦的演艺成就，像在这个例子上，他是把 分开来， 对，他是把它分开来的，他就说如果我们这个要撤回的话，那 Woody Allen 跟凯文史贝西那些奥斯卡奖也全部都要拿回来啊，这样子， 你怎么想？ 我可能不同意这个艺术总监的观点，但是我非常开心他可以讲出他的立场。我觉得把这类的思考停留在我们值得好好深思，把它结束在这句话，是最放过自己的决定。 也是没有那么傲慢的，就是要下结论。 不对，我是要下结论。我是觉得你要下结论，我不能，就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说，他讲了他的立场，我们也讲了我们立场。你刚刚不是说，就是其实是可以让这个事情接下来继续被讨论，而不是就在这里就下结论说你要站在那里还站在这里吗？ 不是哎、欸，不是，因为在讨论这种就是有一点这种道德议题的时候，因为选任何一个支持任何一方，好像都会有一点错。都有点错误的感觉，所以我们很常把文章或是把结论放在这值得我们好好深思。对，但我觉得真正要讨论的时候是，反正你应该选一个立场。那、這個、 哦，你觉得不应该只是说哦，我们要好好深思， 對，不应该只是这样。然后像这个艺术总监，坎城影展艺术总监，他就是表示我是表扬他的演艺成就，我不是在他的那些个人的思想跟他的行为是跟他演艺成就不混在一起的。 是， 然后他这个，所以我很喜欢他选择了这个立场，我喜欢他的选择，这个行为，这个动作。 好，但是如果我真的就是不知道选哪边，但我觉得每一边都有他的道理在啊。 对，我觉得也可以，但像我自己就不希望自己停在这边，所以我才要来讨论这个。 但为什么这样子你觉得会是停在这边？然后为什么你觉得你不希望自己停在这边？ 因为 如果我停在这边的话，我的行为就不会改变，但我期待自己有行为的改变。 你所谓的停在这边是说停在深深思考这边吗？ 对对对对，因为我在深深思考，如果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坎城影展的主席，他选择的立场，所以他就可以把这个奖颁给他。 对， 但如果我只停在我在思考这个道德的界限，我就不 可 能颁这个奖。 对， 我更期待看到行为，而不是只 可是思考就不是行为吗？ 不是，你当思考当然是一个动词啦，但就是我非常不满足于只是思考，我希望能带来行为上的改变。 嗯 嗯，但这一届的影展主席他也签署了一个性别承诺书，然后这个性别承诺书呢是凯特·布兰奇发起的，他找了坎城影展入围的女星，就是站在阶梯上，然后表示说这82位女性太少了，我们想要更多的女性可以站在同样坎城这个阶梯上，所以这个艺术总监他就签署了性别承诺书，他承诺未来的坎城影展将透明化公开选片标准的性别比例，就是他选片的时候他要 公布跟外界公布这些影片里面哪些女生有多少，男生有多少，这样子， 其实就是透明化， 对， 就这样， 透明化，透明化，对。然后你是不是有点不太够？ 对，我觉得， 好，因为他讲了，我要念他的回应。他说签署性别承诺书，我们的想法绝对不是将作品立基于性别上。坎城影展绝对不会承诺在选择电影方面实现性别平等。 是。 因为如果你选择一部电影只是因为这个是女人的作品，那它会显得缺乏尊重。在我们的选片标准来看，能入选的都是真的该选中的。所以他签署了这个性别承诺书，承诺他会公开这些选片的性别比例，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部片拍的是男生和女生而选他。所以他也有点跟他刚刚的立场有点像，他也把这部作品或这个艺术成就跟本人跟个人的任何资料， 我其实不 care 这部片到底是女导演还是男导演， 我不 care。 但如果你们在意的话，我就 公 开说他是性别是什么， 我不 care 他是男导演还是女导演，我也不 care 这个拍这部电影的人是不是反同，是不是支持极右政权。总之，如果这部电影是好电影，那我就会选他。 然后你们要资料的话， 我 就 把它公开。对，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他不应该叫做什么性别评审承诺书、 啊、那你觉得他应该叫什么？ 就是资料透明。同意书。 可以可以， 对不对？因为 对，但这个名称重要，就是因为他 跟你说重点在哪里，是不是？ 对， 好，那你因为你 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个立场嘛。 对对、 这个、 因为你刚刚有说你不满足于只停留在思考这件事情。 对对对， 你很高兴那个主席有立场。 对，我很高兴那个主席有立场。 然后那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希望自己是有立场的吗？ 对， 我现在就要讲我立场吗？我有结束在，因为我想要继续讨论， 你想要有个脉络在走， 对对对， 好，那我们下一个脉络。 好，因为我接下来举的是完全相反的例子，对，刚刚那个是我是把艺术成就跟个人分开的，然后下一个就是相反，就是2020年，就是今年有凯撒电影奖，它是法国的奥斯卡奖，在2月28日的时候，它颁给波兰斯基，拿下最佳导演奖。然后在颁奖的时候，下面的位置上有一位女演员，她就离席了。你是不是知道这发生什么事？你要不要说一下？还是我说？ 你说。 好，好，好。那个离席的呢，是最近前阵子有部电影叫做《燃烧女子自画像》，里面的女主角阿黛尔·艾奈尔离席的是这位阿黛尔·艾奈尔，她会离席是因为她自己是性侵的受害者。然后呢，得奖的波兰斯基他是有性侵丑闻。我觉得这是 你想要知道说他是事实还是传闻吗？ 他其实是事实，他是一个。 好，那你刚刚在支支吾吾什么？ 我刚刚 困扰你发说话的原因是什么？ 困扰我说话原因是我怕我说错。 等说我想看一下我的资料 哦，确定一下，确定一下， 确定 啊。 他是被指控，是有面临司法诉讼的。然后他在美国被指控以后呢，性侵13岁的少女。他被指控以后，他就逃出美国了。他在美国是通缉犯， 这叫畏罪， 对，畏罪潜逃。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美国。他是因为这个法国奖，所以他才能参加。 所以他有。所以他还是很大方的在法国出现。 对啊，他自己是美国通缉犯，然后他可以在 很好意思 参加也是这个。然后他这个13岁性侵事件，他是还有很多个哦，很多个18岁、15岁什么的，他是因为面临了法律追溯期已经过了， 所以大家真的是累犯呢，就是一个出来不会只是单一事件吗？ 不会只是单一事件，但是波兰斯基。他在电影的成就上非常高，对，他有那个《公寓三部曲》，你有看过吗？ 我有看其中一部， 真的、哦、真的、哦嗯。那 好像是以前大学课上， 对对对，总之他是教科书一样的， 反正他是可以说是电影界的权威跟传奇啦。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我们不是有去看那个《从前从前有个好莱坞》吗？ 对，里面有向他致敬， 没有没有，里面那个沙朗蒂。他在沙朗蒂是波兰斯基的老婆，沙朗蒂在现实中被那个曼森家族杀害，然后波兰斯基就是里面那个老公， 哦、 对，我是查了台照片说，哇，他就是 原来他有经历过， 对对对 事情。 那他拍的电影啊，他今年获奖的电影凯撒最佳导演奖，他是在控诉。二战的时候犹太受害者，因为他自己的经验是他是犹太人，然后他曾经全家都被带到集中营，然后他的母亲因为这样而死掉， 他有他的议题， 对，他在某方面来说他也是受害者， 对， 可是他一样伤害了许多未成年的少女，然后跟总之然后畏罪潜逃，他就是一个通缉犯，对，所以就是你看他更复杂，就是 我觉得有很多的加害者都曾经是受害者， 你说的没错，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更有同理心，对受害者更有同理心吗？因为我有去查凯文史贝西、这事件爆出来之后，大家可能就会访问他的亲朋好友，然后去回顾他的童年，然后维基百科上面里面就有一段说访问他的哥哥，然后他哥哥就揭露说其实他们从小是有被爸爸性侵的， 对， 他哥哥很受不了，但他哥哥描述他弟弟呢是说，哦，凯文史贝西他就是用一种聪明又狡猾的方式避开这一切。对，听了之后看到这一段之后我觉得蛮沉重的，当然这不能，这一段过去不能为他的现在的罪行做任何的那叫什么 开脱， 对，但是 我觉得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受害者，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把他们关进监狱里面没有用，因为只要有人继续受害，他也会去让更多人受到伤害， 对， 所以大家才会很多讨论到最后，其实比如说像性别教育或者是性教育的知识，或是甚至只是讨论什么是爱，他 感受正确的爱别人，爱人的方式是有多么重要，因为说不定如果他小时候他是被期待的，然后他是被爱的， 对， 他就不会这样，然后也不会有少女受到伤害，不会有少年受到伤害，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好大的议题， 他是啊， 比如说人天生的 性恶吗？ 对，性恶还是性善，然后还有怎样才叫做怎样要被抓去关，你可以说你是病， 对， 就是我控制不住，我就是有这个性瘾啊， 对， 那怎样是病，怎样是罪， 对， 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 对对对 对, 對，我刚刚讲那个波兰斯基啊，那个阿黛尔艾奈尔他离席了嘛，这边我要讨论的是他们两位在凯撒奖的现场代表的都不只是他们个人了，你懂吗？ 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 对，然后阿黛尔代表的是受害者，他代表世界上所有的受害者， 然后波兰斯基他可能同时是受害者，他也是迫害别人的人， 嗯， 所以他们背后有更复杂的， 不能这么单纯的把他们用一个标签说啊，你就是纯粹的受害者。 对对对，他后面带着非常 每个人， 嗯， 或是甚至其他人的故事， 嗯嗯嗯， 所以如果要在这件事这个凯撒奖讨论艺术归艺术品德归品德的话，那他是不成立的， 嗯， 因为每个人的背后都带着其他人的故事， 嗯 嗯 嗯， 当他做一个标签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常说要把标签拿掉，但这个很困难吧，你不太可能拿掉， 嗯， 不然你要怎么讨论事情， 嗯 嗯嗯，对，这是我举了两个例子对于性侵这个事件。然后因为最近那个伯恩他的那个一个脱口秀也闹出一个大事件嘛， 对，他伯恩呢他就是喜剧的单口演员， 对， stand up， 然后对他其实爆红是因为他之前主持的节目叫伯恩爷爷秀嘛， 对对， 已经播了三季了，很受欢迎， 嗯， 但他现在呢他是离开了那个伯恩爷爷秀， 哦，嗯， 他在这个最近惹意的这个事件当中呢， 是 他自己的单口表演， 对对对， 叫做伯恩站起来， 对对对 对，然后他为什么会引发争议呢，是因为他在里面提到了强奸， 嗯， 这事情， 对， 他我看的时候我知道他想要拿出来讲的是男生被强奸也应该要被讨论啊，为什么女生被强奸大家就会很愤怒，然后当你说男生被强奸然后大家听到这个就会当笑话说， 嗯， 你很爽吧， 嗯嗯，对 之类的，他想要讲这件事情， 对， 但是他有释出了一段大概一开始是七分钟，然后后来又释出十分钟影片， 嗯， 然后放出来之后呢就有很多的讨论， 对，你之前有在看伯恩吗？ 我没有，但是我旁边的同事他会看， 真的，哦，那你能看脱口秀， 你知道，因为我会偷瞄， 哦， 同事到底在上班的时候看了什么， 是是是，那你有看脱口秀吗？ 我就知道说他是很受欢迎的东西，我， 哦， 我没有看，我一直很想要去现场看脱口秀， 哦哦哦， 但是我只看过国外的，就其实我只有在 Netflix 上面看过脱口秀，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门很需要学问的艺术， 对对 对，然后，我是看到了，因为我本来没有在追踪伯恩嘛， 对对， 所以我是看到了大家讨论了之后我才去看那一段十分钟的影片， 嗯嗯嗯，你看完觉得你笑了吗？ 没有，好，但那我觉得先不说笑不笑这件事情， 好好好， 因为笑这种东西幽默本来就像你喜不喜欢一个人是很主观的嘛，有些人觉得好笑有些人觉得不好笑，啊，那我觉得不好笑也不代表什么嘛， 对啊， 因为你可以觉得好笑啊，没有关系， 对啊对啊，好好好， 但他在里面他在这里面呢他有讲到一段是说他跟他老婆讨论什么叫做性侵害，对，然后他的定义是说如果有一方觉得不愿意， 嗯嗯嗯， 那就是性侵嘛， 嗯嗯嗯， 然后他老婆就开玩笑说啊那你不是每天晚上被我性侵， 嗯嗯， 然后后面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我老婆把我的武士刀插入他的体内， 对， 他就说他就跟下面的观众说，嗯，你知道这样有多恐惧吗， 嗯， 然后下面人就大笑什么，然后其实我在这边我是疑问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的武士刀插入你老婆的体内，那不是应该是你老就是恐惧的不是应该是你老婆吗？ 恐惧的从来都不是武器， 对啊，恐惧不是被捅的对象吗？好，然后 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台下要笑，你也不知道这有什么， 我觉得可能他的动作很好笑吧， 哦， 因为他有 加上动作，有他有演， 对 对， 但我不懂这个笑话， 好好 好, 好， 然后他后面就说他其实就要带出这个嘛， 嗯， 就说很多老婆其实都是一直被霸王硬上钩的， 老公啦， 老婆他说老婆被霸王硬上钩的， 嗯， 但他说当男生被霸王硬上钩的时候就没有 就怎么没有被讨论呢？ 嗯，对，大家都在讨论女生的处境。 好，然后他后面就说他觉得这两个差别到底是什么。 嗯， 他说唯一的差别就是女生老婆可能会越想越不对劲，可是我身为老公我是越想越对劲。然后我看到这边我就有点觉得，哎， 怎么样，你觉得蛮对的？ 没有，我觉得你确定你要这样说吗？然后他后面 台下有笑，哎，欸， 台下有笑，其实台下很多，而且很多是合家观赏，哎，欸， 有， 是一家人去看的，欸， 照下去的时候，嗯， 然后他不是还鼓励其中一个妈妈说， 对， 欸，你今天晚上你记得多强奸，好好思考你要怎么强奸这个， 我觉得那个超 你老公。然后他后面就说，我在这边我只有讲女生强奸男生的笑话，因为我想助长这种行为。然后我就开始混乱了，我就觉得说，好，你想要抛出这个议题是男生也会被强奸啊， 对， 但你后面讲那些是 你到底是在 你想要 赞成 强奸，还是 你只赞成女生强奸男生，应该是这样吧？ 对，我混乱了，啊， 可是你不是说男生的强奸也应该要受重视吗？ 我搞不清楚你的立场了， 但是立场很重要 啊。对，让我觉得模糊了。我觉得模糊了这件事情，因为他紧接着就说，我相信我讲完这段女人迷会骂我。 嗯， 我觉得因为他讲的这段呢， 嗯， 最后让这些讨论变得有点像是男性受害者跟女权或是平权支持平权的人的对骂。 嗯， 我觉得开始就是在模糊了他本来想要讲的事情。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像你是要说他一直都有点模糊， 我 搞不清楚，你搞不清楚他在， 因为我其实后来我比较想要讨论其实是留言嘞， 啊，好啊好啊， 就他下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男性受害者出来了，然后 对对对， 然后可能也不只是男性受害者，也有很多男性观众或者女性观众， 嗯， 我来讲一下几篇几个风向的留言，然后可能差不多， 好好好， 但是我把几个比较多人提出来的那些话讲出来。 好 好，然后其中一个留言说，反伯恩的人情绪化啦，然后有说一堆人看不懂，没幽默感的人太多了，哦，这掉出了一堆正义魔人，然后或者是说不能接受就不要听啊。还有一个说 在骂我吗？刚刚那些在骂我，好好。 还有人说，女权团体说什么男女平等， 嗯， 根本就是你在贬低其他性别来提高你自我认同价值。我就看到好多开始在骂他们觉得是女权主义的人了，然后就觉得，哎，欸，为什么，人类何苦为难人类？我就开始有这种想法，就觉得说，我们不是应该要一起探讨说强奸这件事情其实是多不 OK 的， 对对， 然后不管受害者是女生还是男生 都不对， 对，然后我觉得你要把这个当做单口喜剧的主题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国外也有很多他们 就是地狱梗， 对，地狱梗，而且很多人他们的确就是把他们自己的故事拿来当题材嘛， 对对对， 其实这 很多一定是要这样子的， 对 对啊，自嘲啊，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两码，欸，这方面我觉得真的是两码子事，就是 你为什么反而好像在批评比如说女人迷，我们先不讲女人迷到底 他们自己的立场有点混乱， 对对对对， 好， 但是最后怎么就变成了好像是男性受害者在跟女权的对抗呢？我就觉得，哎，欸，怎么引出了这样子，然后也有人批评说反驳的人你们根本就是断章取义嘛，你只看一部分就批评，因为这其实是他的某一场秀， 对对， 不可能只是十分钟嘛， 对对， 但他就觉得说你怎么能因为这十分钟的话就觉得伯恩很不对呢，然后这边我就纳闷了， 对， 请问抛出这十分钟影片的人是谁？ 是他， 对，那是你断章啊， 对，我们你要不然就放全部嘛，所以你之后有讲很好的，啊， 你让我们理解吗？ 对啊，但我觉得你刚刚你讲完了吗？ 我先告一段落，我先在这边告一段落。 好好好， 对， 我觉得你刚刚前面讲那些，你不是带我们顺了一次他的那些 留言的人？ 哦，不是，我说伯恩说了什么？ 对对对， 然后你讲了他支持的立场，好像一直很模糊。 对， 这个我也是一个大问号， 然后我觉得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想象，虽然那些留言的人可能很有可能根本就听不到我们的这段 podcast， 对对， 但我想象得到，如果他们本人听到我们这样讲，他们一定会说你不懂啦， 可是我真的不懂啊， 对，我真的不懂、yeah. 可是此懂非彼懂，你懂吗、oh. 他们说然后他们会说哦，而且伯恩他后来呢他又 po 了一篇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他 po 了一张图片，然后那张图片是一种字典的形式，因为最近很流行我给一个名词然后用一些幽默的方法去定义还是什么的、 对， 他给的那个名词就是笑话， 嗯，然后呢他的定义是什么， 他其实主要就是我在猜想他可能是想要说你们我为什么不能因为这个开玩笑，我为什么不能走出来然后开这个玩笑、 嗯、 他就说你们攻击只是因为我不是你们习惯看见的受害者，然后对于这个呢我就很想要当面跟他说 你要跟他说什么， 不是耶、欸、就是好，我看了这段十分钟影片，我大问号，我满满的问号，然后我觉得那不是很好。 对， 好，我们的这个心情呢，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情， 对对对， 不然不会引起讨论嘛。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心情真的不是因为你不是习惯看见受害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对， 就是我觉得没有在同一个频道讨论这件事情耶。 我好，那不然换我说一下。 好，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脱口秀的人。 嗯， 我看片了，我就国外脱口秀我追的其实蛮勤的、 嗯、 然后各个主持人我也都有看。 嗯， 然后伯恩一直不是我的菜，因为我觉得他不怎么好笑、 嗯、 然后他的这一段性强奸的 强奸戏嘛 我也没有笑、 嗯、 然后我反而觉得他很可怜、欸 嗯、 我反而觉得 因为我感觉到他的愤怒， 因为那好像是真的， 对，是真的， 然后他为什么要这样自虐的开玩笑，然后如果他下一秒哭出来的话我也完全不会压抑，然后我也不知道台下的观众在笑什么，因为他们是因为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这是一个脱口秀，所以他就是本来就想说我要笑嘛。 但我会觉得我觉得他可以开自己玩笑没有问题，然后他发生这件事情我很替他难过， 对， 但是你要帮他拿来开玩笑其实我也觉得你可以啊，只是开玩笑的职务要怎么拿捏我觉得很难。 对，但你在讲的是他可以拿来开玩笑 就 是尺度嘛，可是我要讲的是 嗯， 他明明就是一个脱口秀， 对、啊、 脱口秀就是要让人家很觉得很好笑或者很开心，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 他 不好笑吗、 啊、 对， 那 但就是有些人觉得好笑啊，就是有嘛，不然不会 好 不然不会争论嘛， OKOK、okay, okay、 对啊， 好， 而且我看到很多朋友们有按他赞啊， 哦真的吗， 看按那个影片赞，我是蛮惊讶的，但是我也就理解说真的好不好笑是很 个人 的，对啊。 好，那因为我因为我要录这个性骚扰电影明星的主题，然后伯恩刚好又发生了， 刚好 对有一点类似的事情，就是也是在性 就性骚扰吗， 性骚扰方面有争议， 嗯， 所以我就很困扰说我要怎么谈，然后跟我的立场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刚好就是被人家推荐了要看 Netflix 上面有一个脱口秀、 嗯、 然后我学习到非常多、 嗯、 你有看吗， 有，我是因为这个脱口秀的演员呢他曾经演了一部我最爱的影集叫做 Please Like Me、 啊、 是澳洲影集、 哦、 然后他在里面演的是男主角他妈妈去精神病院里面一个同窗，可以这样说吗？精神病院里面的 同事， 就是也是精神病患，也住在精神病院里面、 嗯。 那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影集，所以我后来在 Netflix 上面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我就说哦，原来他是单口喜剧演员，然后我就看了那个，然后就真的觉得。 所以你比我更早认识他耶， 是的，但是 我好开心哦、喔、 我默默的喜欢这个脱口秀， 好好好、这个脱口秀叫做最后一集 Last Punch， 然后他的 那个脱口秀人叫做 Hannah Gadsby， 嗯嗯嗯， 汉娜盖茨比， 嗯， 她是一个女同志， 嗯， 然后她的外形呢，就是远看你会觉得她是男人， 嗯， 因为她就是短头发，然后戴眼镜，然后没有，女性性征，你可能远看看不太出来， 嗯， 啊，近看你会知道她是女的，所以她是那种一眼男人， 嗯， 就是你只有一眼而已。然后她以女同志的身份讲笑话讲了很久了，但是她这个我要讲的这个脱口秀，她就是决定她讲这个女同志笑话讲久了，她不要再讲下去了， 对， 这样。然后我看了以后我非常的激动， 嗯， 然后我 不是你慢慢梳理你的情绪， 我在梳理我情绪，对，我学习到很多，然后我的立场他帮我确定了我的立场， 嗯， 跟我要怎么看待伯恩或者是那些凯文史贝西， 是， 对。那我先讲一下他那个脱口秀， 好， 他跟平常脱口秀不太一样，因为他在笑点之间他有几段是那种你会发现现场的观众变得非常的安静， 嗯， 像演讲一样， 不只是单纯的逗人笑 完全 这个目的了，嗯， 对， 嗯。 然后因为我不是有看过很多脱口秀吗， 对， 我没有看过这种脱口秀， 哦， 通常都是从头笑到尾，我笑男生跟女生的差异，我笑嘲笑宗教，我嘲讽宗教， 他们就是要秉持这个宗旨，就是要逗台下人笑， 对，然后笑到爆， 嗯， 然后用模仿， 嗯， 用演戏的，怎么样， 嗯， 但他其实有非常大概有三段吧，他都是全场没有一根一掉一根针下去都听得见，然后我被他的言语感动， 嗯，震撼， 我被他言语震撼，嗯，对，所以这个是这个脱口秀特别的地方，他非常明白脱口秀的喜剧的本质， 嗯， 就我们刚刚有说自嘲嘛， 对， 你刚刚有说伯恩完全可以嘲笑把自己过去的经历拿讲成当成笑话， 没错， 然后大家之所以会这样选择是因为我们嘲笑别人不太好，就是，欸，你是讲话好笑的人吗？我觉得你算是， 谢谢。 对，那你觉得我是讲话好笑的人？ 我们不就是 因为有这个特质才录 podcast？ 好， 一个幽默的人拍不响 哦，一个幽默的人拍不响。我们这样称赞自己好吗？好， 嗯， 总之，我最近才有讲到我自己自嘲的特性，因为我 你喜欢自嘲， 我喜欢自嘲， 嗯， 然后因为我做了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然后我常常在脸书上面自嘲我自己的工作， 嗯， 因为我不能嘲笑别人，所以我就自嘲，但我们多少都可以发现自嘲对我们有多大的损害，我们在嘲笑自己的哀伤，欸， 我可以插播一个， 可以啊，你插播， 就是我前阵子听了很多是主持人在访问脱口秀演员的采访， 哦，嗯，是外国的吗？ 台湾的， 嗯， 让我对脱口秀有了很大的兴趣，其实我是希望可以邀请你跟我一起去看现场的秀的， 哦，可以啊，可以啊， 其实 我 一直很想要去，但我那时候不知道哎，谁还会对这有兴趣？ 当然就是我， 啊。好，好，那 那我们就定下这个约定。 我们先在这边定下来。会让我感兴趣的呢，是他们有分享他们当了脱口秀演员之后，对他们人生有什么哪方面的改变。然后他们说，以前他们遇到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嗯， 他们就是难过嘛， 嗯，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 对对。 但他当他开始需要有段子的时候呢？ 嗯， 他每次遇到不好的事情，他第一时间想的是我这个可以怎么成为笑料， 对对， 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 blessing 舒压，一个觉得说一个转换，说， 嗯， 我好像可以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我人生中悲惨的事情的， 对对对， 然后我听到就觉得说哎，欸，我也好想要学习这个， 对， 这个方法， 对对对， 来疏解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就对这个很有兴趣， 对对对， 又加上之前其实小丑这部电影， 嗯嗯， 他是不是也是单口演员吗？ 哦， 对，因为 他 有他 也想要 当，有一幕是他也是上台， 对对对，他也想要当那个喜剧演员， 对对对，所以我对于把自己的悲剧成为喜剧这样，我是觉得完全是其实是认同，就是 对对对， 欸，不过你这样讲完全 OK 啊， 对对对， 然后我也不觉得， 对 对 对对对， 嗯 对，所以就是 很多人在说最好的喜剧就是自己的悲剧， 对，我完全认同这句话， 对对对、 嗯、 但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有多残忍， 是 跟 Hannah Gatsby 在这个最后一集的脱口秀里面他明白了这个意义，他拒绝，他不想要继续这样做， 对， 因为他说他的职业职涯的根基来自于自我贬义、 嗯嗯嗯、 然后他不想再这么做了、 嗯嗯、 因为那个不叫做贬损，那叫做羞辱、嗯、 而且他会影响到别人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当你自嘲了某件事情之后，别人可能就觉得哦，所以这件事情是可以嘲 笑 的， 嗯，很好笑，你自己也觉得很好笑， 对 对对对，你刚刚说别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嗯， 但我觉得 Hannah Gatsby 她了解的更深是，她这样子做会影响她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嗯嗯嗯、 她自己有形容她在出柜讲自己出柜故事的时候，哎，出柜故事很好笑嘛，就把它讲成笑话、 嗯。 她之后就会一直用笑话的 来看待自己， 来看待自己的出柜故事、 嗯嗯。 可是那其实是对她成长，她说她自己形容那是一个伟大的成长经历， 嗯嗯、 但我在嘲笑她。 嗯。 然后听到这个笑话的人也会因此把焦点放在他是个好笑的事情、 嗯、 但这不是 他不想要这样子， 他不想 他不想要这样看待自己啊， 对，他不想这样， 而且就是影片中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就是眼里泛泪，然后他有很多的真的就是最后一集啊， 对、欸、你可以感觉、 欸那个集是击败的集， 不是 不是 last episode， 对对对对， 是 punch，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累积了十几年多少的自嘲之后，他累积出了他的心得， 对， 跟他的决定， 对对对， 嗯、 然后对他的决定、嗯，然后所以他才有这个行为， 对 对，所以我就是我很喜欢， 嗯， 然后他提到那个故事的焦点很重要， 嗯， 就像伯恩，我们不太确定。伯恩的焦点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任何事就是 不管是你的工作也好，然后一部电影、一首诗、 嗯、 或者是一件衣服、 嗯、 我觉得就是重点是最重要，你要让人家一眼就可以看到 你 的重点。对，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办法让人家 你如果让大家就是产生了问号，那就代表你其实你可能你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吗？ 嗯，可能还在摸索中吧、嗯、 对啊对啊，其实你也可以在摸索中啊，可以了， 对啊， 可以， 你也可以在摸索中， 但你不要装作你已经摸索完毕了嘛 对，然后 Hannah Gatsby 他自己他跟伯恩很像的地方是他们同样都是性侵的受害者， 对， 然后他们同样用喜剧的方式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伯恩是亚洲裔男，然后 Hannah Gatsby 是一个男人婆同性恋女同性恋、 嗯、 他自己这样子说，对，然后 我不知道这个性别的差距会不会影响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的焦点， 就是其实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是男生我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 对,、啊、 对， 我觉得这很难，这太我永远没办法知道这件事情。 好， 除非我变性成男的。 但我是非常愿意，我就是非常愿意让男生跟女生更， 当然当然，不要再站在不要是对立的。 我想要念一段 Hannah Gatsby 她说的话， 嗯， 她因为她自己是受害者， 嗯。 他说他其实不恨男生、 嗯、 不恨男人，他是害怕男生的，害怕男人的，嗯，他非常愤怒，然后他也觉得他有权利表达愤怒，但是他要说愤怒的唯一目的就是散播仇恨，而我不想如此，因为我将我的言论自由视为一种责任， 嗯， 就算我能让自己成为受害人也不代表我的愤怒是有益的， 嗯， 愤怒永远都不会带来益处， 嗯， 他说笑跟愤怒都可以凝聚一整个房间里面的人、 嗯、 但是他不要选择笑，他也不要选择愤怒，他因为笑不是良药，故事才能治愈， 嗯， 他说我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 嗯， 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嗯， 然后我也不希望我的故事被愤怒定义这样子， 然后他在这个脱口秀里面讲到连结这两件事、 嗯、 我都觉得非常的打动我， 嗯，而且我很明显的 感受到他的，他对自己很清楚了，他会说出这句话代表他很清楚了， 嗯， 他怎么想。 对， 我想要分享一段是他在讲，因为他主修是艺术史， 对对对对， 他提到了毕卡索， 嗯， 因为毕卡索你知道就是立体派的， 拜托， 你要问大家说，哎，画家名人有什么？但 毕卡索 一定要提出来的啊， 对啊。 但他就以他曾经学过的历史里面，他就说毕卡索跟未成年女生在一起嘛， 嗯， 然后毕卡索自己好像有说，哎，现在是我的全盛时期， 嗯 ，my prime， 对。那现在也是这个我 跟我交够的这个十七岁女生的全盛时期， 对啊， 然后他听到之后他超愤怒，就是他想要跟已经过世的毕卡索说，十七岁绝对不会是那个女生的全盛时期， 嗯， 然后他就说我和那盖茨比， 嗯， 我才是我的全盛时期， 嗯， 然后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超感动的， 嗯嗯， 因为可能又加上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年纪是到了一个大家常被讨论的一个 三十岁 一个岁数， 嗯， 然后很多人很害怕， 嗯， 觉得价值是不是没有像二十几岁那么的高了呢？ 是指我们对男生的价值吗？ 我们对于男生怎么看我们的 okay, 这个价值？然后我可以感受到说，他真的要到他现在的这个程度他才可以有这个最后一集这个脱口秀的演出， 对， 这真的就是他的全盛时期， 对, 对， 请男生们或是请女生们也是， 对， 请所有人类， 对， 去欣赏一个人的全盛时期，不是因为他是不是在体力或者是身体层面的 高峰， 高峰， 嗯 嗯嗯， 这个脱口秀之所以特别也是因为他在开玩笑的，他在那些笑点啊通常不是加深对立面， 对， 他都是他提出一个更好的想法， 嗯， 就说你们为什么一个没有头发的婴儿一定要是男生还是女生， 对， 他们也可以当好朋友， 嗯， 这样，然后我觉得这很特别， 嗯 嗯，不加深不嘲讽差异的脱口秀是很好的脱口秀，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刚刚真菩萨或是平天使我就是常常讲到伯恩他有一点让人模糊，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写出这么好的段子，不管是他自己的思考深度还是他的技巧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程度，总之 就是我想知道你最后你对于人生的看法是什么吗？ 对啊，然后 Hannah Gatsby 也他也支持，就是如果你有权力，你手上握有权力的人， 嗯， 你不应该让那些没有权力的人伤害，你不应该伤害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嗯， 对 对，这也是我刚刚提到那些明星， 嗯嗯嗯， 他们都是有权力、有话语权的人，所以 Hannah Gatsby 这一期话就是让我决定了我的立场。这样 好， 对，我的立场， 你的立场 就是因为我觉得电影是很多人的共同创作， 嗯， 一个人不可能成就一部电影，然后我还是会一直爱着电影，我没有办法控制我可不可以喜欢它，对，但是我不会再让那些伤害别人的人得到任何的好处，就是譬如说他的利益或是名声，我不会在脸书上推崇他或者是让更多人知道。 欸，那我想知道就是比如说你往后对别人推荐 美 国新 玫 瑰情 的时候， 所以你会特别讲说但那个男主角怎么样，哦，喔， 对， 你一定会讲出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讲出这句话， okay， 对，然后关于脱口秀或是任何具有一定声量足以影响其他人的人，他永远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尤其是你的言论有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的时候，嗯 嗯， 然后永远都有更好的段子或者作品可以作为典范， 嗯， 因为 我这样做或许对伯恩有点不公平，因为他可能他已经尽力啦，啊，说明他已经尽力了， 他可能是他最好的时候， 对这个 对， 对他好， 对他来说那可能是他的最好啦， 对，好，当然 对，啊， 就是我这样讲不公平，可是那个 Hannah Gatsby 有提到后见之明是一个恩赐，就是我之后再去想我之前的所作所为或是我说的话的时候，只有这样子之后再去想我之前做的事情才有可能 进步，其实就是反省吗？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想要做到的是让男生跟女生变成同一锅、 嗯、 而不是加深彼此的鸿沟这样子、 嗯、 然后我也不觉得 每一件事情都适合拿来写段子，因为你不但伤害别人也可能伤害自己。然后对，就像博伟一样，就是我们对他也有评价，我们 对 Hannah Gatsby 也有评价、 嗯、 但是我们这一集播出以后别人也可能对我们有评价、嗯、 但我希望我不要因为害怕这些评价而不说我的评价。 我觉得我觉得很感动。 是， 我这边有一段话，但我不确定要不要分享。 你就分享啊。 好，这篇文章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俄苏拉勒圭恩，是写地海系列的作者、 嗯、 他在1983年在密尔斯学院的毕业演讲、 嗯、 他密尔斯学院是一个女校，所以在台下的大部分都是女生，但是我觉得这段话不管是对男生或是女生都有一样的效果。嗯，他说，我希望你在生活中不觉得有需要主宰别人，也不觉得需要被主宰，我希望你永远不是受害者，但我也希望你对别人没有权利施害。而当你跌倒失败很痛苦缩在暗处的时候，我希望你记得黑暗就是你的国度，是你生活的地方，是没有人打仗也没有任何人胜利的地方，是未来所在的地方，我们的根就在黑暗中，土地是我们的国度。 你要不要说一下你对这段话的感觉，当你第一次看到这句话？ 对对对、 嗯、 这句话我还要拿去諮商，因为我那时候一看到我就哭这样子。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讲光明或者是天上， 我们都觉得光明天上是好的， 对对对 对, 對、 嗯、 但那些不管是女性或是在父权体制下女性或在父权体制下男性都非常挫败，或是我们没有赢、 嗯、 我们还输、 嗯 嗯、然后我们常常被主宰，然后有些人受到的伤害让他觉得他也需要去主宰别人、 嗯、 对，所以但是他形容一个黑暗的国度，那些黑暗的国度是这些受到压迫的人力量聚集的地方，我们一定要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父权体制。 是， 对，我一定站在父权体制的相反的那边，但绝 对 不是跟父权体制做一样的事。 但我就是看到博文底下的留言啊、 嗯、 然后还有可能之前其他的一些极光片语的文字或者 是 意见评论什么的在我脑海里面呢，让我觉得感受到就是父权主义跟女权主义这说法是好的吗？我觉得对，因为 我有认识，我有一个我很喜欢、 嗯、 曾经很喜欢的人呢、 嗯、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丑女权主义。 哦，是哦，好， 然后我相信因为 我那时候是很喜欢他的嘛， 对， 所以 我一定会更站在他的角度想、 嗯、 然后我可以理解说你会成为现在这样这么愤世嫉俗、 嗯、 这么讨厌你所谓的喊着女权主义名号的人、 嗯、对， 非常有可能是因为你曾经你觉得你是受害者， 对对， 你受到迫害， 对对对， 然后你觉得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比较帮女生说话， 对， 然后男生就无所谓呢。 嗯，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光明跟黑暗呢，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从小被教育还有这个社会呈现的方式就好像要有一个黑暗面跟一个光明面、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放一个对立的、 嗯、 而那个当你是比如说你觉得你是男性受害者的时候、 嗯嗯、 你就会不小心的把对立面想成是女生吗、 嗯嗯、 然后你就会开始丑女、 嗯嗯嗯、 女生也一样， 嗯， 我们常常仇男嘛，但其实我们受伤害的，让我们受伤害的那些因素， 嗯， 尽管是男生对我们的迫害， 嗯， 但我觉得我们要检讨的可能是那个事件本质，而不是一概的把跟我们不一样的性别， 嗯嗯， 就觉得他是我们的对立面。 对 对， 嗯，我自己觉得女权主义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 男生也可以是女权。对， 我觉得如果你是，如果你是很棒男生的话，你应该会成为女权主义者。 是是是， 因为女权主义者不是只为女生发声，她是为女生跟男生共同发声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字就是像美国新玫瑰情一样，会让人先排斥。 对对对对对 对， 啊，对。但因为我现在没有更好的形容词， 嗯， 所以我们 因为它已经被用到约定俗成嘛。 对对 对， 女权自助餐或者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可以理解说，如果今天我是男生，然后我听到大家在批评父权主义，我的生理反应，我的心理反应就会觉得，欸，你是不是在骂我啊？ 不是。 对， 嗯，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这四个字就是会引起 争端。对对 对 对，但我觉得是女权主义者。对，然后我站在男性跟女性那边。 嗯 嗯嗯 啊，你站在哪边？ 男性跟女性， 那不就是你站在人类的这 一边？对， 男性跟女性那一边，那另外你说这另外一边是什么？ 对，但因为如果我光只讲人类的话，我怕 你站在生命的这一边， 我站在生命 的爱的这一边， 我站在爱的这一边，我是爱天使。啊，你跟你，我记得你刚刚不是也说什么人类跟人类不要再互相？ 我就是觉得人类不要为难人类啊， 人类不要 為難，因为我觉得就是男跟女是很简单的分类嘛， 嗯嗯， 但不应该是如此啊。有时候我们要检讨的，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是身为不同的性别，然后人类这么多年的演变下来， 嗯， 就是会有一些既定的犯罪或是一些需要检讨的地方。 对对对， 当然其实总归来说我们都是人类啊。 好， 嗯， 好，那就是我们推荐美国新玫瑰情， 大家一定要去看，然后请记得里面的男主角凯文·史贝西他做了很不对的事情。 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也推荐 Hannah Gatsby 脱口秀最后一集。 没错， 对， 可以去 Netflix 搜寻， 嗯， 这个脱口秀。 好，那我们这个段落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 哦，我是真普萨，他是平天使平天使平天使平天使，我这样讲够多了吗？ 下一集见， 拜拜。